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63集，唐默思索道：“我们先去昌平区看看，然后再去故宫。”找到第一座塔，众人并不着急，他们需要获得更多信息，不能莽撞行事。陈珊珊分析道：“ 万物初始指的是第一个通关黑塔一层的那座塔，很巧，那座塔离我们很近，只要去看一眼就知道是不是，很容易验证。那平行交汇……” 话还没说完，小姑娘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转过头看向穆回雪，扎着高马尾的年轻女人微微一笑，无奈地说：“ 华夏三区，广州。” 2018年3月27日，时间排行榜第一名，华夏三区回归者穆回雪，成功通关黑塔四层，开启黑塔 4.0 版本。那一刻起，回归者因为他可以回归地球，两个世界就此交汇。如果说一切是从傅文铎的宫塔开始，那两个世界的融合就是穆回雪的宫塔，这就是平行交汇。唐默说：“ 不出意外，五座黑塔中这两座塔应该是确定了，如果真有错误，我们也可以随时验证纠正。可惜三条线索里有一条线索被李夏得到了，我们不知道他得到的是什么线索，但是还有一条线索。” 唐默抬起头看着穆回雪和安德烈：“ 你们得到的是什么线索？也是暗示宝藏黑塔的位置吗？” 安德烈眸光一闪，这个粗糙强壮的俄罗斯巨汉默默地看了穆回雪一眼，转身离开教室，没有说话。他走得很突然，唐默和傅文铎眉头一蹙，觉察到一丝不对。他们再看向穆回雪，只见这个爽朗的女人无奈地摊摊手，笑道：“ 这条线索还真有点复杂，不是很方便说，但是我保证和藏宝黑塔的位置没关系。” 傅文铎沉默了一下，说：“ 没有像我们的线索一样，暗示黑塔所在的位置。”“ 没有。” 穆回雪语气肯定，目光平静。唐默和傅文铎静静地凝视着他。过了片刻，傅文铎转开视线：“ 好，那我们先去看看昌平区的那座黑塔。” 虽然和穆回雪才认识不久，但唐默和傅文铎都选择了相信他。这位强大的回归者拥有某种特殊的力量，和他相处过后，你就会明白，他或许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好人，却一定是个好队友，一个值得信任的队友。这一点在诺亚方舟的游戏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事不宜迟，众人收拾东西，准备去北京昌平区的那座黑塔附近看看。唐默说：“ 如果还有时间，或许我们要再去广州一趟，我们已经知道第二座黑塔在广州。” 他看着穆回雪，穆回雪接着说：“ 是在广州中心旁边，我们尽可能早点攻略昌平的那座黑塔。广州玩家的平均水平我不是很了解，我在那里其实没待很久，但是我在的时候，广州最强大的几个玩家组织曾经派人秘密跟踪过我，我和他们交过手，实力还行，但最多也就是黑塔四层的玩家水平。我是说，现在最多达到四五层水平。” 黑塔四五层的水平放在全球玩家中绝对是佼佼者，但这是黑塔七层的攻塔游戏，连唐默几人都不敢说自己有攻略成功的把握，其他人更不敢肯定。阮望舒看了眼时间：“ 为保证攻塔成功，傅文铎、唐默、穆回雪，还有……” 他本来想说安德烈，但发现安德烈早就走出教室，至今没有回来。声音顿了顿，阮望舒继续说：“ 你们去昌平去看看，我和练于征、李妙妙带着天选的人先去广州，我们两边一起攻塔。” 唐默点点头说：“ 你可以顺路从上海走，上海阿塔克组织 是我和傅文铎的朋友，他们其中也有几个比较厉害的玩家，你们可以一起合作，去广州，看看能不能攻略那座黑塔。 阮望舒点头同意，双方商量好，决定分头行动。穆回雪回头看了一眼， 安德烈那家伙终于走了。 俄罗斯玩家安德烈从半个月前就开始缠着穆回雪，时时刻刻想杀了他，但两人一起合作了几个黑塔游戏后，安德烈没再提杀穆回雪的事，尤其是当他无意间从唐默的口中得知穆回雪成为时间排行榜第一，并非他杀了那么多人，而是因为他杀了之前的第一名，复活了一个人，他就更没说过这件事。唐默和傅文铎想攻略黑塔七层，是因为不想坐以待毙。游戏规则第二条，被抹去的黑塔完全随机，除游戏内容内的五座黑塔，认定为游戏结束后抹去。如果他们猜的没错，北京昌平区的黑塔是五座黑塔之一，只要待在昌平区，他们就至少可以活过七天，到最后一天，这座黑塔才会被抹去。安德烈不想攻塔，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唐默说， 我们几个人先去。 穆回雪想了想， 我去找一下好了，别看他那样，他身手非常好，不比傅少校差。安德烈很强，不是说武力方面。 那我们先去，昌平见。 好。 唐默和傅文铎先行离开天选基地，穆回雪在学校里找了一会儿，很快在操场旁找到了坐在篮球场边的安德烈。对于300多万地球玩家来说，他们已经在黑塔游戏里度过了8个月，现在是6月19日，但对地球来说，现在是2017年11月18日。从第一次见到安德烈，他便是穿着这身厚重的球衣，灰色的狐毛将他的脸庞埋了大半，再加上茂密的络腮胡子和毛毡帽，他露在外面的只有一双眼睛。任谁也想不到，这个粗糙高壮的俄罗斯玩家居然有一双清澈的浅绿色眼睛。此时此刻，这双眼睛正静静地看着篮球场的中心。穆回雪双手抱臂，靠在篮球架上，挑起一眉。 去昌平吗？傅文铎、唐默都去了。 安德烈缓慢地抬起头，看向他。良久，他说， 你杀了多少个人？从地球上线至今，一共。 和穆回雪单独一起，安德烈说的就是俄语。比起怪异搞笑的中文，这位俄罗斯玩家说起俄语时，声音粗犷，沉闷闷的，好像在胸腔里引起共鸣。穆回雪说， 所有。 嗯，所有。 穆回雪回忆了一下， 78个。 安德烈突然沉默片刻后，他说， 我刚才和自己打了个赌，如果你杀的人超过91个，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杀你。复活瓦连京呢？ 这是穆回雪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原来这就是安德烈想复活的人。穆回雪说， 你的妻子？ 安德烈摇摇头，从球衣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的边缘被磨得发黄发皱，可是却很干净，很明显它的主人非常爱护这张照片，舍不得弄坏它，却又忍不住地将它拿出来一遍遍地看着它。从俄罗斯到广州，从广州到俄罗斯，仅这一路上安德烈就看了它264次。穆回雪视力很好，他一低头就看见了照片上那个笑得十分开朗的中年女人和她牵着的一个灰发小女孩。这女人微微有些发福，皮肤上有一些浅褐色的雀斑，可她笑得非常开心，没有一丝忧虑，幸福得令人刺眼。她牵着女孩，一个高大英俊的中年男人就抱着她的腰，那双清澈的绿色眼睛暗示了这个中年男人的身份。看着照片，穆回雪笑道， 原来你长这样。 穆回雪在缓解气氛，安德烈说， 瓦莲金娜是9月1号的生日，她的母亲死前求我一定要保护她，但我没做到，她被黑塔单独拉进了一个游戏，然后再也没出来。你如果再多杀13个人，穆回雪，我一定会杀了你，拼尽全力也要杀了你，救回瓦莲金娜。 微风吹过篮球场，将地上的碎石卷起。良久，穆回雪转身走向篮球场的铁门，他没有回头，朝后挥挥手说， 去不去昌平的黑塔？ 安德烈低下头，手指捏紧照片的边缘。几秒后，他收起了这张照片，将它珍藏在自己的上衣内袋里。他站起身，跟在穆回雪的身后，走向第80中大门。半个小时后，六人抵达北京昌平区。还没靠近那座黑塔，唐默就听到了一阵十分熟悉的音乐声。他仔细听了片刻，惊讶地看向傅文铎。傅文铎肯定了他的猜测。两人走近后，只见一个巨大的黄色感叹号突然从天而降。 噔噔，答错了，答错了。 好像卡通片里那种夸张的特效，这个巨型感叹号猛地从空中砸下，砰的一声砸在地上，将那个站在黄色格子里的玩家砸成肉酱，鲜血四溅，地上出现一朵血花。这朵血花的周围还有十几朵同样的血花。七八个玩家颤抖地站在这一个个黄色格子里，惊恐地抬起头看着前方。只见在黑塔的正下方，赫然摆放了一个精致的蕾丝边小桌子，桌子上是英式三层点心盘，各种小巧漂亮的蛋糕点心摆放其上。一只戴着白色蕾丝手套的手轻轻地拿起白瓷杯放到嘴边，喝了口浓醇的红茶。美丽少女眼唇一笑， 还是格雷亚阁下您拥有好东西，这可真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红茶了。 在他的对面，戴着深红色礼帽的绅士微微一笑，朝王小田举了举杯子笑道， 麦雷迪，你喜欢就是我的荣幸。 王小田甜甜地笑了一声，他转过头看向那几个正在答题的人类，忽然他瞅见了站在不远处的唐默六人，他惊喜地眨眨眼， 尊敬的格雷亚阁下，您瞧我看见了谁？我看见了几个老朋友哦。 格雷亚笑道， 如果不是知道他们肯定会来攻塔，我也不会到这儿了。 原来您选择这座塔不选择其他三座是出于这个原因啊，我还以为是因为它和我的塔离得近呢，您真让我伤心。 你如果哭一下我会觉得更可爱，淑女的眼泪有时候会使她更加美丽。 王小田闻言憋了半天，可就是憋不出一滴眼泪，他干脆不再装了，转头对着唐默六人举了举茶杯笑道， 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 美丽的灰姑娘狡黠地眨眨眼， 欢迎来到灰姑娘的开心问答游戏。 华夏上海南京路，沉重的锁链拖地声在长长的步行街上嘎吱嘎吱地响起，好像有一个巨人用力地拖拽着什么东西在地面上负重而行。当铁鞋匠用锁链捆着两个玩家路过一家特产店时，他刷的扭头看向店内，里面寂静一片，没有任何动静。 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